听歌声阵阵冲云霄， 这怎么回事？ 发出去客气， 问题的火箭炮吗？ 看排排炮线怒火烧， 又怎么回事？ 又弄出一客气， 真形象。这个海军， 海军的歌声两个特点，第一个宽广， 哦，形容大海之宽。 哎，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吕文科 啊，是海政歌舞团的。 哎，你看，他人家唱出那个歌声，那个拖腔就跟片儿汤似的。 哎，怎么片儿汤也 不是那个？哎呀，人家那个拖腔， 不是，你别比划了啊！你学学他怎么唱？ 你看他唱的那个水兵见到了毛主席。 哎，这是他的歌， 江水。汹涌翻腾，水兵的心好像那滔滔万里长江。 这是干什么呢？ 让你看看有多么的宽广啊！ 哎呦，还挺形象的 啊！再有一个就是抒情啊！ 哦，他们也有抒情歌曲、啊， 像大家都了解的那个《军港之夜》。 哎，这苏小明唱的好。 你甭别的，就唱这个歌。你现在到那个水兵那，深入生活，往甲板上一站，男生二重唱《军港之夜》， 不是。我唱不了， 我一块唱。 这歌受欢迎，我唱不了歌。 你嗓子还是挺好听的。 我嗓子不行，你听着。尤其这两句， 谦虚。 我这个人唱不唱？ 你嗓子好有特点， 怎么看出来了？ 你看你这素子多大？ 哎，那鸡脖子才叫素子呢，能有说素子的吗？ 我看人歌唱家这素， 不是、啊、 这叫什么？这疙瘩这叫什么？ 这疙瘩这叫喉结。 哦，这叫喉结。 喉结， 叫了好几年素子了。 不是。以后别这么说了 啊！我看你这个喉结挺大的，你一定好，咱们也到时 候。不先生，我真这唱不了 啊！ 我这嗓子…… 那你得配合我演出伴奏 演出，我给他们说相声。 咱们俩人合作，咱们演完相声后演点别的节目。 合作我不行啊！就 那这么着好不好？ 啊， 中间你把词给我念一下。 哪一段词啊？ 就是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哦，叫水兵睡觉那个， 好不好？ 那行了。 谢谢，那咱们去吧。我来唱，你来给我朗诵。 那好。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水兵快点睡觉，铺好被窝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抄。 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相声《战士之歌》当中的精彩片段，来自姜昆和李文华。姜昆拜马季为师之后，和师傅学习了很多。不仅如此，就连马季创作相声时候的习惯也都借鉴了过来。在借鉴这个习惯的背后，还有一小故事。记得马季刚进团不久，每次外出早晨吃饭的时候，总是找不着马季。姜昆以为老师在睡觉吧，但是值班的人却说马季刚睡。后来姜昆才知道，原来马季习惯在夜间写相声。后来姜昆也开始在夜里头一个人写起了相声。有一回他正感到累了的时候，就听见隔壁老师的屋里头有人说话。他悄悄地趴窗户一看，老师的屋里头就他一个人。姜昆这个纳闷儿啊，我的老师干嘛呢？后来他见老师正面对着镜子嘟嘟囔囔，一会儿眉飞色舞的叙述，一会儿扑哧一声乐了，然后抄起笔来奋笔疾书。原来马季先生就是这样创作相声的。姜昆回了屋子之后，学着老师的模样创作起了相声。第二天俩人一见面，马季问他，昨夜我以为谁说话呢，一看是你对着窗户那儿龇牙咧嘴的，吓了我一跳，还以为你梦游呢。姜昆一听就乐了，心里说的，我这是跟您学的。虽然马季姜昆师徒二人在私下非常默契，但是两个人却很少在舞台上合作。不过还真有那么合作的一段，叫做猜谜，来听听看吧。 哎，下面还有人点播相声，让咱们两个人说一段。 咱俩人能说吗？ 试试看怎么样。 可以说一说、啊、 今天咱们这是演出和猜谜相结合呀。 啊， 猜谜对这个大家有一个要求。